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我们呢在以下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研界的新进展啊。第一件事情要说呢，在现代考古科技的帮助之下呢，有着重大的发现，汉文帝霸陵最终的地点是确认了。我们先和大家了解一下这则新闻。 近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聚焦甘肃、河南、陕西三个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会上公布了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线上发布会，聚焦汉唐时期重要考古发现。其中，汉代第三位帝王汉文帝的霸陵，无疑是关注度最高的项目。在没有确认墓主人身份之前，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的这处墓葬一直被称之为江村大墓。考古队员通过精细发掘和缜密分析，判断出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另外两个项目分别是隋唐洛阳城正平房遗址，以及在甘肃武威发现的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的最新研究成果。据介绍，本次考古工作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名位问题。霸陵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坑环绕的结构布局，与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奠定了西汉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今天呢，有关汉文帝霸陵的相关消息啊，已经成为了媒体的热搜。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寻找相关的专家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在本次发掘的背后或者认定的背后，还有怎么样的故事？也欢迎各位呢持续关注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和生命起源有关的一项研究：地球的生命很有可能是起源于氢能。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生命起源时的第一个化学反应是如何开始的？它们的能量来源是什么？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的研究人员重建了现代生物分化前的最后共同祖先路卡的新陈代谢，他们发现并确定了长期寻求的推动这些反应向前发展所需的能量来源，它就是一直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氢气。研究结果表明，路卡的新陈代谢不需要外部能源，例如紫外线、陨石撞击、火山爆发等。相反，在许多现代海底热液喷口的典型环境中，新陈代谢反应向前发展所需的能量源于新陈代谢本身。换句话说，几乎所有路卡的新陈代谢反应都是自己释放能量的，生命的能量源于生命本身。研究人员解释称，在失落之城大西洋中部产生氢气的热液场环境中，大约 95% 到 97% 的路卡代谢反应可以自发地进行，不需要任何其他能源。在热液系统的黑暗深渊中，氢气是化学阳光，现代能源技术正在研究利用与生命完全相同的氢特性，只是生命拥有40亿年的氢技术经验，而人类才刚刚起步。 现在在网上有很多动画片啊，其中有一句台词经常会用的，叫做我命由我不由天。其实呢，在生命的本源之初，我们刚才在这项研究当中也提到了，生命的能量其实是来自于生命本身，真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其实话说回来，科学家们对于生命本源的了解呢，一直在持续进行。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呢，也仅仅是解读的版本之一，也不是最终的结果。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人脸识别追踪技术在韩国即将被用于呢新冠病例的相关防控。 韩国打算近期推出一个试点项目，借助人工智能和人脸识别技术以及数以千计监控摄像头追踪新冠病毒感染者。据报道，这个试点项目计划明年一月在人口稠密的富川市展开。富川市将借助人工智能算法和人脸识别技术分析10820多个监控摄像头收集的画面，追踪感染者活动轨迹及其密切接触者，并确认他们是否戴口罩。这一追踪系统可 可在5至10分钟内同时追踪至多10人，而动用人力追踪1人需花费半小时至1小时。富川市人口超过80万，流行病学调查员经常需要每天24小时轮班追踪可能被感染者。按照富川市政府官员的说法，人脸识别系统将减轻追踪工作组的压力，且能使追踪更加高效准确。富川市政府官员表示，不必有隐私方面的顾虑，因为系统会给非追踪对象面部打上马赛克。韩国疾病管理厅说，在疾病控制和预防法范围内，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合法。 好，各位朋友，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新闻。接下来呢，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几天之前发生在美国的强大的带来诸多人死亡的这场龙卷风。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在好莱坞的大片中，我们能够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龙卷风，它的出现总是预示着毁灭与灾难，场面极为震撼。而在现实中，好莱坞所在的美国被很多人称为龙卷风之乡。有数据显示，美国平均每天有5起龙卷风发生，每年就有1000至2000起龙卷风事件。而近日，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龙卷风袭击，并造成了超过100人的死亡。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龙卷风灾难之一。龙卷风是如何形成的？美国为何会成为龙卷风的高发地？面对龙卷风的侵袭，最好的应对方法又是什么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美国最强龙卷风来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探讨的话题呢，是不久之前发生在美国的这次严重的龙卷风袭击。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本次龙卷风对于美国的袭击已经造成了超过100人的死亡。美国总统拜登也对外表示，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龙卷风灾难之一。我们知道美国是世界上的龙卷风发生频率最高的国家，为什么这一次的龙卷风会给美国造成如此大的侵袭？那么本次强大龙卷风的成因又是哪些呢？今天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张老师您好。 你好。 我们在新闻中呢，已经向各位朋友介绍了一下啊，本次在美国发生了比较大的一场龙卷风的灾难。那么，在美国经常会有龙卷风的报道，这个也习以为常了。为什么这一次的龙卷风就会带来如此大的灾难呢？ 这个有多方面的原因，首要的一个原因啊，应该说这个龙卷风发生在夜间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夜间呀，就是快速做出反应的。避灾的这样一个可能性要比白天要低一些，因为很多人可能在夜里正在睡觉啊，或者什么情况来不及反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就是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就是比如说这个强龙卷的路径经过了市镇啊，以及正好经过了正在加夜班的这样一个工厂，这都是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偶然一点的这个因素。他们结合在一起呢，就是说这个龙卷就可以造成很大的这样一个灾难。当然这个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龙卷自身的这样一个特点。因为龙卷自身它在天气系统里边它是一个时空尺度比较小的系统。一般来说大部分龙卷它的这个接地的这一部分最强风力的这个直径啊，就几十米到几百米，它的生命史也就是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大部分龙卷都是这样子的，它的移动路径可能是几公里到几十公里这样子，所以对它的防范，在一个点上来说，它的时间是很短的，所以你人不可能时时刻刻的防着它，也就是说在它来临的那一瞬间。躲开它，这是最主要的防范手段。因此它这样一个时空小尺度小这个特点带来的它的这样一个防范的时间就很短。那么也因此在这样一个夜间这样一些偶然因素加在一起之后，就造成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灾难。 我们有大量的这个龙卷，如果恰好是经过的是无人区，那就不会有灾，那么这样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 嗯， 但是也还会有一部分龙卷恰好经过的是市镇啊，这个村庄啊，这些我们包括我们国家的很多龙卷都是这样，那就会造成这个重灾。那么这一次应该说几个因素都合在一起了，龙卷本身非常的强， 嗯 啊，目前初步判断已经有达到这样一个顶格强度的，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从 EF0 到 EF5 有六级， 嗯， 那么有初步的判断说，最厉害的这个龙卷达到了 EF5 级， 嗯， 那么 EF5 这个级别就基本上是顶级了，它的这个风速，嗯，最强的风速估计是在每秒200-300米这样的一个风速，这远远超过了这个最强的这样一个台风， 嗯， 啊，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它就带来极致的这样的灾害。那么这样一个 EF5 级的龙卷，它在造成破坏的时候呢，它的典型特征是像美国那样的典型民居，那么就是不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这种普通的木结构的这样一个 house 呀，这种民居，它的典型情况是它可以把地基以上的部分全部夷为平地，还能把这个房屋的残渣给移开掉，给卷走掉，这是 EF5 级的这样一个顶格破坏力。 嗯，那这次龙卷风的破坏力非常的强，那么就您的了解，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的破坏力，或者说这个龙卷风的劲儿这么大是有哪些原因导致呢？ 这主要是有两部分因素，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风特别的大，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风速远远超过最强的这个台风，那么风速本身就极大的这个摧毁力。第二个，这个风它是旋转的，旋转的这个风它中心的这个气压非常的低， 嗯， 像这样 EF5 级的龙卷，它的中心的气压可能会在这个700-800个百帕，那么我们台风的百帕，台风的中心最低的这个气压可能是900多百帕，就已经非常的强，而且台风中心跟外围这是这个高气压的区域，它中间隔了几十公里，而龙卷风呢，在它中心的600-700百帕跟外围的1000百帕的这样一个中间只隔了几十米， 嗯， 所以它这个气压的梯度非常的大，也就是换句话说，这样的气压的压差非常大，就等于有更在这个强烈的这个风吹的这个效果之外呢，又增加了这样一个吸力啊，就是一个吸力，就是高压的地方往低压地方压的这样的吸力，两个效果结合在一起呢，就会造成那个龙卷风具备这个毁天灭地的这样一个破坏力。当然这个风速是一个占主导的这样一个因子。 嗯，现在很多天气异象的出现，极端天气的出现，有人就会用全球变暖来进行一个原因上的解释。那么这次美国如此强大的这个龙卷风，在您看来和全球变暖有关系吗？ 全球变暖它是一个气候现象，它是非常多的天气现象最终的一个平均态，那么因此它们两个很难直接去做这样一个因果的关联，就是说在前我们通常说在全球变暖的背景底下，那么某些天气发生的概率在增加，但是我个人不倾向于把它们直接画上一个因果的关联， 嗯， 因为直接的因果关联主要还是来自于我们说的这样一个大气环流天气系统给提供它的一些物理条件创造出来的一些损失的这些环境， 嗯， 那么这样的环境造成了这个龙卷风，我们对它进行成因分析的预报的时候也是着眼在这里， 嗯， 那么全球变暖它是一个很宏观的一个慢过程， 嗯， 非常宏观的过程，它对这样的损失态的这样的过程之间的关联，它是一种背景的关联， 嗯， 这种因果的关联它不是一种板上钉钉的强因果的关联啊，我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 嗯， 但是我们现在学界公认的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在全球变暖的这样一个背景底下，那么这种极端的这种天气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在增加。 嗯， 那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概率上的一个相关增加，所以你不能把它跟某一次事件化成一个必然的这样一个相关。我可以打一个比方来说， 嗯，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扔一面硬币的概率，正反面的概率都是50%， 对， 但不等于说你扔出去10次一定是5:5， 嗯， 啊，就是说，所以单次龙卷的这个因果呢，我们只会是把它跟这个它的这个天气背景，它的这样一个提供的这样一个水汽动力的物理条件上去考虑，只不过就是说在 宏观层面上全球变暖的这种情况下，理论上来说，那么水汽空气当中的水汽可以具有更多的这样的储水量，那么也就增加了出现这种极端天气的这样一个机会，增加这个概率，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所以宏观上有些人就喜欢把这个全球变暖跟极端天气画上一个这样很紧密的这样的因果关联，这样一种做法也慢慢成为一个普遍的做法了。这个应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见仁见智了，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那么我是做天气预报的，我们关心龙卷的具体的成因呢，会着落在具体的一次次的天气系统的这样一个情况，更宏观的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方面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比较遥远，那么我一般也相当于是个门外汉，我也不对它做过多的这些评述。 明白了。那我们再回到龙卷风本身，经常我们会看到美国有很多龙卷风的报道，为什么在美国龙卷风的发生的频率就这么高呢？ 这跟美国的所处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是紧密不可分的。那么从它的这个纬度上来说，它正好处于一个中纬度地区。中纬度地区就意味着就是高纬的冷空气跟低纬的暖空气它会有一个频繁的一个交锋。另外就是说美洲大陆啊，它东西宽度比较窄，尤其我们如果跟我们中国来比天气的话，会很容易的理解美国为什么龙卷多发。亚欧大陆东西非常的宽，所以季风很强，但是美洲大陆它的这个东西很窄，西边是太平洋，东边是大西洋，并且在它的南边是大西洋的墨西哥湾，等于几乎是三面环海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它的水汽的供应就会非常的好。那么也就是说南边来的暖湿气流总是会很容易就达到很好的这样的条件。同时它西面的落基山脉又不够高不够强大，所以从西风带系统从高纬带下来的这个冷空气呢就可以说是畅行无阻，特别是高空的冷空气畅行无阻的可以下到纬度很低的地方，与这样一个墨西哥湾的这样一个上来的，或者说是东太平洋南边这个上来的暖湿气流交汇。那么这样的交汇，而且是一种上下立体这样的交汇，就是说冷空气在上，暖湿气流在下，就构成了这样一个极端的不稳定的这样一个我们称之为不稳定的大气层结。什么叫不稳定大气环层结呢？就是有利于冷空气上升暖空气下暖空气上升冷空气下沉的这样一个对流运动的剧烈的发展。那么同时呢，这两支气流它又风速又比较强，会带来这种垂直方向的风速的这样一个包括风向这样的极大的这样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垂直方向的风的切变。那么这些条件加在一起呢，就特别有利于龙卷风的母体，也就是强对流天气系统的产生，就是那些强的风暴强的雷暴产生。那么这些母体产生之后呢，就这可以在微观上非常有利于龙卷的形成。龙卷的形成本质上就是各种切变，各种差异很大的风之间搓出了一些各个的漩涡，然后从以某种机制旋转起来并且立起来，就成为了这样一个龙卷。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就需要一个强对流的环境，而强对流环境最终就需要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条件。那么如果说美国为什么强，中国跟美国的这样一个纬度带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对 啊，但是美国龙卷风要强很多。我们刚才提到这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的落基山脉不够高，而我们中国它的西北边它是有庞大的青藏高原。那么这个问题就稍微过于专业一点了，网上有很多流行的说法其实是似是而非，是错误的。比如说有的说法说是落基山脉上这个高山太高了，有白雪皑，它的冷空气下来跟暖湿气流的这样一个结合，其实不是这样的。冷空气主要来自于高纬地区，而且主要是来自于高空。那么由于落基山脉不够高，所以它对这个高纬地区下来的这个西北方向高纬地区下来的冷空气，它的阻挡作用不够，它的加热作用也不够。而我们的这个大地形大高原，比如说青藏高原，它是一个对于中高层的大气，就对流层的中高层大气，它是一个像火炉一样的一个热源，所以它把这个高空大气大量的消减之后呢， 高空大气冷空气再往东南下来到影响中国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弱，所以中国更多的是下暴雨、强对流，它这个龙卷就要弱很多。而美国恰恰是因为落基山脉不够高，太矮了，只有1-2000米，所以这个冷空气就可以，尤其是中高空的冷空气可以畅行无阻的下来。那么再遇到南边墨西哥湾的来了个暖湿气流，那么上下就来了一个上下暖的这样一个配置，就剧烈搅出剧烈的这个龙卷风，主要原因是这一个。 我们在很多新闻报道当中看到，中国在夏天或者秋天的时候，部分南方的地区呢也会出现龙卷风的情况，那是在夏秋季节。那么这次美国出现龙卷风，实际上是在冬季，在冬季出现龙卷风，在美国那边是一个常见的情况吗？ 是这样子。首先，中国的龙卷也不是说只出在南方，或者说北方不容易出现，也不是说只在夏季。那么春季，也是有的。中国的龙卷在北方也很多，就像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它有些地方恰恰是跟美国龙卷走廊的位置那个地方有点像的，所以在咱们国家，内蒙古的中东部到东北地区这一片也是一个我们国家的龙卷窝子之一。所以你刚才这第一个前面部分是有点不准确的地方。第二就是美国的这个冬季的龙卷，它相对于它的春季确实是要少很多，但是如果从绝对数量上来说，美国的12月发生龙卷，甚至是像类似这样的大范围出龙卷的这个情况也不在少数。只不过它相对于春夏季来说要少很多。比如说它像这样的个20一次过程来20个以上龙卷的这样的情况，它也是隔几年就有一次，30个以上的情况大概隔5年有一次。那么在孤立的情况也有，就是说它的绝对数量是不少的，但是相对于春季来说确实是相对比较罕见一点。 我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啊，大概是90年代中后期，当时有一部电影叫《龙卷风》，讲述的就是美国科学家呢研究龙卷风。那个电影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其中呢有一个场景是他们在追逐龙卷风，并且把相关的一些研究的小设备呢送入了龙卷风，获得了很多相关的数据。这是1996年的事情。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对于龙卷风的了解进展到什么程度，以至于呢我们预报预警预测龙卷风的这个工作又能够提前到什么样的尺度呢？张老师。 应该说相比1996年的时候的这个监测预警能力，目前虽然过去了20多年，并没有一个质的这样一个飞跃就特别对于美国来说，那么对于中国就不同了，中国是质的飞跃，但对于美国不是。美国在90年代的时候呢，他已经完成了他当时之前质的飞跃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全国多普勒天气雷达网络的建设，它是在90年代建好的。我估计也是在那样的背景底下，他这个电影给拍出来了。因为正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完成了对于龙卷的这样一个特别是短时临近监测预警能力的一个质的飞跃。就相当于在此之前我们对一个具体的龙卷的这样一个报警能力在那之前可能都是负的，也就是说每一次的龙卷出来了我们才能发出警报去。就是但是在多普勒天气雷达网布完之后呢，这个能力被提升到了正的了，能够达到平均起来10分钟左右。就是针对一个具体的龙卷它出来以后对它发警报，或者它影响到你之前，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它了，然后对它的下游进行警报，这个提前时间可以达到那么分钟级，就十几分钟级。其实这从负的到几分钟级十几分钟，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那么在那之后，90年代之后到2000年2010年这20几年来呢，也有进步，但是这个进步就不是特别大的这样一个飞跃了那就是可能就是10分钟提升到了15-16分钟17-18分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现在能够做到像预测降雨那样吗？比如说给出一个概率，明天几点到几点它的降水概率是多少，预测龙卷风可以实现这样的精度吗？ 这个天气预报，尤其是强对流天气预报、龙卷预报，它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事情。这么说吧，它的预报啊，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它是分成两个大的层面来说的。 嗯， 就是说，它不是简单的报能不能不能报的问题，你要有一定的限制条件，比如说你提前多久报，报到什么的精度，那么这些限制条件不一样，它差别是很大的。简单来说，这两个层面就是说，第一个层面就是在一大片区域里边龙卷天气发生的可能性，这样这是一种预报，就是说它的可能性预报，而且它是一大片区域里边的这种可能性，不是精准的预报。那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预报，它的这个可预报的这个时间基于不同，每一个龙卷都不一样的，每一次龙卷过程它都不是一样的啊，就是说可预报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可以提前三四天四五天，我们就可以大致的就知道有这种可能性。 嗯， 那有的时候就不能那么长，也就是可能性的预报是可以提前几天给出来的。那么随着临近的时候，你把握会越来越大。这个是指对龙卷天气这个东西现象发生的可能性预报。 嗯，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展望或者一个潜在的这个潜势的这样的预报。 嗯， 但是对具体的一个一个的龙卷，因为它的非常小，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特别特别强的龙卷才能达到一公里处，那么这一次可能达到这个程度。对于这种一个一个的龙卷，准确的报它的这样一个影响的话，只能现在的手段只能是等它基本上见已经要出现，或者它的母体出现了，它的母体就是叫超级单体风暴，在这种情况下，然后报它再出来一个个的龙卷，这个时间只能到分钟级。为什么呢？因为龙卷的生命史就很短， 嗯， 它的生命史就是以分钟级来算的，强的龙卷以小时级来算。因此它的生肖演变之间，就一个一个具体龙卷的生肖演变，它只在分钟到小时级，所以你不可能对它的这样一个预警时间能够超越这个东西，是做不到的。 嗯， 但是对它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提前很远，这是两个层面的预警。所以回答对龙卷风的预报预警，它的问题不是那么样一个简单的，要看你站在哪个层面上来说。啊，那么而对于避灾来说，你恰恰需要的是损失避灾。 嗯， 因为龙卷风造访一个地方来说，它就是那么几分钟的事情，那么你不可能为了那几分钟你一整天躲在地下室里面。 嗯， 所以你恰恰要的是那几分钟，那么是因此它需要一个特别临近的这样一个预警，及时的这样一个警报发出去。 嗯， 那么在之前呢，我们可以很早就进行展望，说哦，未来几天发生龙卷的可能性有多大，慢慢慢慢的就关注。所以它是这样两个层面的东西，就是说时空它是一致的，你越要求早我就越不可能精准。 嗯， 啊，你越要求精准我就越只能到临近那几分钟去。 嗯， 这是一个必然的东西，几乎是无可突破的一种就是说自然规律。 嗯， 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 对，这里面也是有内生性矛盾的。您这一讲呢，我们就明白了。 对， 这次 对 美国在遭遇如此大的龙卷风之前，是不是也是适时的发出了预警和预报呢？ 从我这两天的这个分析来看，美国的这次龙卷，它的这样一个由于啊，刚才我们虽然说它冬季也是绝对数量不少，但是毕竟相对数量少，而且它的强度相比于春季来说要弱很多。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在这个前面的展望这个阶段呀，就是说一直报的相对来说，在我个人看法来说略有保守。 嗯， 比如说本来他们的这个预报是报可以去报八天的，但是在四到八天这个预报时间段里边呢，他们都显示说无法预报，给出的是无法预报的结论。 嗯， 当然这其实本质上才是一种科学的做法，因为提前太久变数太大，龙卷这个中小指数天气系统变数太大。 嗯， 即便有很好的大气环流形式了，但具体能不能出龙卷，还是出一次普通的气旋风暴这种大风暴的过程，和出那种小的龙卷风暴，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大形势看上去都差不多。 嗯， 所以呢按照常规操作的话，他们这个时候并没有发出过早的这样的预报。 嗯， 那么到提前到三天的展望的时候呢，他们给出了一个可能性的预报， 落区还是比较准的，但是对于它的这个强度呢就报的相对来说比较轻。那么到提前两天和提前一天的时候呢，逐步的加码，把它加到了一个中高风险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重点就是在当天啊，特别是提前几个小时的这个时段，他们发出一个预警，美国人把它叫做 watch， 就像这个英文单词小心了 watch out 一样，他把它叫做 watch。那么这样一个它一般是可以提前几小时，但是依然给出的是一个范围内发生龙卷的可能性的这个预警，但是它的概率就比展望的时候要大大的提升。比如说展望的时候，它提前一天的时候，它会说啊，在这一片区域里边龙卷发生的概率是15%。但是到了发 watch 发这个预警的这个阶段，它就会告诉你未来几个小时在这一片区域里边出现龙卷的概率是70%、80%、90%。那么其中出现强龙卷或超强龙卷的概率又是多少，就大幅提升。然后在这一个重点关注的区域里边就去追踪龙卷，真实由雷达去看这个龙卷，看到龙卷或者看到龙卷的母体了，就对它的未来走向和发展势头做一个判断，然后依据这个未来走向和发展势头，对它下游将要影响的区域能够提前那么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发出 warning， 就是发出警报。那么需要一个非常快捷的整个全社会的打通的这样一个体系，这样的信息快速来到受影响区域的人那里呢，他们会及时的躲避到地下室或者龙卷掩体里边去，来完成这样一个预报监测、预报预警和避险的流程。美国是这样做的。那么美国因为龙卷全世界最多最强，他们科技经济也最发达，因此实事求是的说，在这一整套体系里面，他们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这样一个完善之后，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代表了全世界最顶尖的一个水准了，就是我们科技的实力已经局限到这里，应该说已经做的是非常好的了。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依然产生这个重大的灾害，原因就在于龙卷天气本身的强度和它的这样一个监测预警的局限性，很难有大的突破，没有办法。 对，就即便人类的科技再先进，但是面对如此强大的龙卷风，也只能无奈的摇摇头，发出一声叹息了。 就特别是当一些偶然因素在起作用的时候，是更加的没有办法。当然了，这个里边肯定是可以总结出来很多可能是可以未来可以避免的这样一些因子，是有可能总结出来的。但是龙卷本身确实，对于某一个地方某一些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所以人总是会麻痹大意的。即便是在美国这样龙卷多发的地方，但是对同一个地点同一片人来说，他的一生遇到龙卷的机会也不是说特别的多的。 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如果遇到了龙卷风，应急措施有哪些？ 遇见龙卷风的这样一个措施要看具体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说龙卷风它个头很小，它的作用的时间也很短，所以你要看，首先如果你离它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不需要太远，你可能一两千米或者几公里或者甚至几百米，离它几百米的时候你都有可能躲开它，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没有受它直接影响的时候，你就要去判断，如果你在户外能够看到它，你就要判断它的走向。判断它的走向有一些方法，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它的这个移动，相对你而言是往左边走往右边走还是不动。如果不动的话，就说明这个龙卷要么冲着你来，要么远离你去。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警惕，如果是你感觉往你的左边走，那么你就往右边跑，如果你感觉它是往你的右边走的，那你就往左边走，原则就是垂直于它的这样一个，选择一条垂直于龙卷移动的这样一个方向去移动，躲开它的这个行进路径，因为它的个头很小，几十米到几百米，所以你只要离开它的中心几百米远，你就基本上就不会受到伤害了。那么当然也还要注意它抛出来的那些碎屑能够抛得更远一点。所以如果你能在户外能够看到它，在一个 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上看到它，那么第一步就是去躲， 嗯， 躲， 嗯， 啊，判断它的基础上去躲。如果你是在夜间，或者说你突然龙卷已经来到了你的身边的这个情况下，你没有办法去判断，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紧急避险了。紧急避险，具体这个紧急避险的话，就是找坚固的掩体，找坚固的掩体。这个情况会比较复杂一点。如果是在屋内的话，那要看你在什么样的建筑里边。如果你是在活动板房，在一些那种有彩钢房搭成的大的厂房，就是空间跨度比较大，然后又不是钢筋混凝土的这种结构的这种活动板房大厂房，那么它是最脆弱的，龙卷风来了它是最容易受到严重摧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要想办法要躲到更坚固的地方，但是很可能你没有选择，除非你有地下室或者在你这个厂房里边有一个龙卷掩体。一个龙卷掩体就是极厚的钢筋水泥土的一个小房间。 嗯， 啊，在美国的中部大平原上很多机场里边都有这样的卫生间，就是这样的，在整个建筑里边最坚固的部分，那么它叫龙卷庇护所。那么在普通的民居里边它都有地下室，那么这些地方你只能躲到这种地方去。如果在中国的话，其实龙卷能碰上龙卷的概率极低极低。 嗯， 没有地下室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你就是远离这个门窗的这些位置，尽量躲到你们家啊最厚的最硬的那些墙角下面去报警，头最好盖上被子这样捂住啊等等这样一个情况。 嗯， 如果已经来到身边，如果是在野外的话，情况也会。就是如果在野外的话，已经来到身边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趴到低洼的地方护住头，或者是蹲下来，可能还是趴下来脸朝下护住头，啊，降低自己被风直接的这样一个卷走的这样一个可能性，然后贴地的尽量的面积大一点，然后护住头，然后也尽量可能会最大限度的减少非泄物的这样一个破坏。大概是这样子。如果你在汽车里边的话，那么如果龙卷风已经来到了你的身边了，汽车里边比汽车外边更危险。 汽车会 没有办法的话，汽车就是如果比较强的龙卷风的话，肯定是卷车比卷人甚至要容易一点，有可能是这样子。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因为有碎屑的伤害，有碎屑的伤害，可能就是你把车停了赶紧跑，但是车呢最好不要停在能够妨碍交通的这些公路上。但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中国发生的概率是极低极低的，极低极低的。但是我们还是了解一下比较好。简单来说，这个防范龙卷呀，是一个比较就是说要看情况来进行的。要点就是有来得及呢就躲开它的路径，来不及呢找最坚固的掩体。什么是最坚固的掩体？一定是永久性的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结构。然后避开门窗的这些位置，躲在就是更安全的地方，这样子。原则是这样。如果是在野外的话，就是低洼地方趴下来护住头。 对， 大概也就是这样子。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龙卷风的知识，也探讨了一下本次呢美国如此强大龙卷风的成因，以及呢面对龙卷风最好的一些躲避方法和基础的常识。给我们带来解读的是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谢谢张老师的精彩解读。 不客气。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还有可以使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以下呢您即将收听到的还有科学辟谣微广播剧真假轶事，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